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熱血時報和 My Radio 聯播的早晨節目，拖姆你笑乜嘢？ 播片先啊！ 我播片先啊，係喎。 唱幾聽唔到啲香聲啊？ 唔係俾你嘅，大學生啲香聲其實就係啱啱咧呢個禮拜二嘅香港隊對馬爾代夫咧喺旺角場就2-0啦。咁但係啱啱嗰個就係播國歌嘅時候咧，香港球迷嘅反應啦。 咁呢個係第二場噶啦，第一場就不單啦，因為連靴兩場啦， 連靴國歌兩場。 我覺得第二場係靴得更加正。我唔知道我心理上反應，我又冇喺現場睇，但我感覺上咧，第一場靴，第二場靴得更加開心，第三場再靴咁樣靴爆佢。 感覺上唔係一時意氣之爭。 一時 即係就是真係好不滿你呢一個國歌 嘅抗爭， 係持續嘅抗爭， 抑壓嘅爆發啦，我認為 抑壓嘅爆發啦， 我覺得應該 係真心真意嚟去啦。唔其實點解想講呢件事呢，就是因為其實就住呢一個靴國歌都引起咗啲討論嘅， 係啦。 咁香港足協嗰邊有啲講法啦。 咁香港足協香港足總主席啊梁孔德咧，就即係早前咧就接受咗訪問，咁咧就先咧第一樣嘢就講話呢個中國足協啊，就已經對呢個海報風波咧就已經道歉噶啦，咁樣亦都指咧，其實嗰個海報咧其實係一個法國人去法蘭西嚟嘅。 啊，咁中文都幾好咧，法國人。 嚇，依個法國人咧就係設計嘅，咁樣咁咧，其中嗰啲所謂海報中嗰啲所謂膚色嘅元素只係一個元素嚟嘅啫，即係咩黑皮膚、白皮膚，即係喺個襯色方面啊，可能係講緊純粹一個元素嚟，就冇聯想到任何種族歧視嘅情況嘅，咁所以咧亦都道歉咗啦，咁亦都其後亦都更換咗海報啦，咁希望咧大家就唔好再用依個嘢抽水啦。咁樣個講法，咁啊依個你道歉都冇用噶啦，即係覺得即係冇人信噶嘛，係咪先？你話法國人都法國人識，唔通我用寫法文講個 slogan， 即係不能輕視任何對手， 冇得推卸噶嘛？呢個責任係你話係咩人？你話係印度人、日本人咩咩人？ 唔係，然之後佢吹到 咁，你係 approve 咗佢會出噶嘛？ 唔係，然之後佢就之後佢吹到就係話中國足協事前冇睇過呢張海報就出咗街啦。唔係，信唔信咧？你信唔信啊？ 唔係嗰張海報，你有冇嗰張海報啊？嗱，嗰張海報其實係咩啫嘛？係三個人企喺度，黑白剪影，跟住就基本上最主要最要屌嘅就屌嗰啲字啫嘛。咁唔通法國佬幫你寫啊？啲字？我意思是法國人設計師，我哋個法國佬嚇就唔好誤會啊！大家聽眾， 法裔華人咧，佢哋好興嗰啲 啊。法裔華人 係啊，好難 法蘭西啦，總之就咁咧就咁另外一點就係、是都講啦，你 唔係你講翻阿梁孔德點解唔好講個 poster， 佢咪話如果你再咁樣靴國歌落去，佢有咩 係啦？另外一點，就係講呢個所謂靴我哋靴中國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歌嘅事件啦。咁佢咧就覺得喂，我哋咁樣靴法咧，其實咧就好危險嘅，因為咧我哋有片佢其實呢度。 每一場嘅國際比賽咧，國際足協都有兩個監場喺度嘅。佢哋睇完之後咧，會有寫個報告翻去俾嗰個紀律小組嘅。最壞嘅情形咧，就係佢罰我哋閉門比賽咯。即係你第時國際比賽咧，佢要封場，咁你冇球迷喺度，永遠唔俾人噓國歌咯。 係。 是啦，咁其實他就認為咧，如果繼續噓國歌嘅話，咁中國足協嘅監場可能就會話懲罰你哋咯、嗯，你咁樣唔尊重國歌嘅話，就係、是、咁樣意思啦。 我真係要小心啲嘅， 即係可能會有啲歧視成分啊，驚你咁樣噓國歌， 即係歧視自己國家嘅國歌， 即係歧視自己個種族。 係啦， 即係以如果你講到依點，就係話以所謂國際間係咪？ 係啦， 或者國際 有乜嘢有乜理由或者曾經被罰閉門作賽嘅例子就係、是、係。嗯 就是其實曾經呢一個這樣的克羅地亞對意大利呢就上個星期在歐洲國家杯外圍賽就是踢就是克羅地亞就對意大利啦、嗯、但是就因為克羅地亞的一場之前一場呢是對挪威的時候就因為有球迷進行種族歧視的行為所以就被判罰閉門作賽的 那我們譬如喝自己的國歌你必須要成物質哇好辣 sorry 我更正我剛才那一句先譬如我們喝中國的國歌那你必須需要承認我們跟他是兩個國家的嘛即如果 你罰又是死不罰又是即不罰就是不理的嘛但如果你罰的話、嗯、你真的表明了一個立場是我們是歧視另外一個國家才有作為這個種族歧視或者侮辱羞辱別人的國家而要被罰 的行為的嘛 是 啊 我們有個專家有即有人有訪問的專家講下啦， 係咁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曾經做過中國國際足協嘅監督，就係呢個本港資深球證陳潭生嘅講法嘅。 嗯， 如果兩隊比賽咧，譬如主隊去對向對方嘅唱國歌或者點國不敬咧，影響對方可以被罰好大件事，譬如燒人啲國旗啊，噓到人哋冇話點走得成隊，影響得大嘅咧，就點個波國。你而家香港噓嗰個啊，係中國國歌，自己噓自己國家咧，係你自己國家內事嚟嘅，都好難有乜嘢罰得出嚟。 就佢阿陳潭生啊，係我冇讀錯嘛？ 係啊， 陳潭生咧，佢就認為即係依個係即係香港嘅國歌啦，依個係佢嘅認為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啲意思就係話，以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嗯，如果喂真係香港被罰停賽嘅話，因為依個原因而被罰停賽嘅話，咁即係國際足協嗰度就承認香港與中國就並非一個同一個國家噶咯喎。反過嚟就咁睇嘅咯，係咪咁意思啊？ 唔係，因為其實如果係就住嗰個定義嚟講咧，呢、嗯、首中華人民共和國係香港嘅國歌嚟噶嘛？如果就住中國際足協嘅定義嘅話，咁、嗯、如果自己球迷噓翻自己嘅國歌嘅話，咁其實佢只係代表住你自己國家，你唔中意你嘅政權啫， 即係內政咯、啊， 係你自己內政問題啫。咁其人咁呢一個就係人哋國家嘅事務嚟噶嘛、嗯？其他國家係唔可以干預人哋嘅內政噶嘛？所以人哋中意開自己國歌，你係唔可以理噶嘛？ 即係如果日朗嗰個講法就係、是、如果假設真係有呢個咁嘅閉門要被罰閉門作賽嘅話咧，咁共產黨就即刻擳個頭出嚟啦， 嚇 就話喂依啲你干涉我內政啊嘛，即係意思係你係咪而家國際足協干涉我哋內政先咁樣？係 啦， 咁其實即意思就係、是、其實就睇落去，不管你用乜嘢方向去拆解下梁孔德依一個所謂憂慮啊，係咁驚啦咁樣。其實都冇可能發生噶嘛，嗯、即係國際組合點，佢用咩嘢立場去判斷你究竟係咪依個種族歧視咧，或者依個對其他國家不敬咧，咁從而要得出依個咁嘅懲罰咧，要你閉門作賽咧？ 唔係呢一個就係譬如就住會唔會歧視或者羞辱到人哋個國家嗰、嗯、一樣嘢，或者會唔會構成種族歧視？即係好似之前2008年喺亞洲奧運會啊。 東亞運的球賽裏面咧，其實咧曾經中國咧係曾經對住日本嘅國歌起哄嘅，咁、就係對，而且對住不斷去向日本嘅球迷喝彩咯。咁而事實上喺 學賭彩 啦。咁、而事實上咧，當佢哋係俾人佢哋喝完日本嘅國歌之後咧、其實佢係得唔到任何懲罰咁啊，中國隊。咁、而事實上就只係喺之後嘅賽事入面，佢哋係將即係當中國同日本再次對壘嘅時候，只不過係將中國同日本嘅球迷分隔啫嘛，而係冇。進行一些所謂的閉門作賽，或者其他， 即係唔會因為呢樣嘢而懲罰啦。而家就仲未有呢個先例啦，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講法，另一個講法就係、是有啲你知香港好興有啲人就話：哇！你侮辱警察，而家要有辱警罪，或者我要成立呢、這個智障人士名冊咁樣呢啲咁嘅嘢噶嘛。咁、有啲人就又話要提倡，咁係咪要搞一下啲 香港有國旗法啦，咁係咪要搞下啲國歌法咁樣啦？咁我哋就翻呢樣樣嘢嚟睇咧，就其實就算咧喺大陸咧都未有國歌法嘅，但係就有啲廣告法嘅規定，就唔可以用國旗啊，或者唔可以立亂使用國旗，唔可以立亂使用國歌或者改佢啲歌詞咁等等嘅。咁就算咧係啦，咁就算咧即係都有啲規定，但係就冇一個正式嘅法例咯。咁譬如呢個解放軍嘅軍團嘅樂團嘅一級指揮官全國政協啊于海亦都話，全國咧其實就冇樹立不過對國歌嘅意識啦。譬如一啲好莊重嘅大型活動上面播國歌，都會有人心不在焉啦，交頭接耳，或者喺國際比賽上面，有啲運動員都會喺奏國歌嘅時候咧，譬如就唔打開口唱啊，或者升旗禮嘅時候咧， 咁嚴格 㗎，係啊，升旗禮嘅時候都嬉皮笑臉啊， 笑都唔俾啊， 我贏咗。好開心都唔俾笑， 佢就多次咧。唔係，即係你要好感動啊，好嚴肅、好莊重咁樣咯。即係，譬如佢就多次提出咧，應該要成立呢個國歌法。咁亦都咧攞澳門同埋香港比嘅。咁因為澳門咧喺主權移交咗之後咧，就有法例列明咧國歌咧要按照規定咁樣演奏，亦都唔可以修改國歌嘅歌詞咧。如果唔係就會觸犯咧侮辱國家嘅象徵罪，可以罰款同埋咧監禁3年嘅最高刑罰。咁即係都有提出啲咩國歌法，不過我覺得。即系做于喺香港嚟讲都系嘥气咯。 系 讲系嘥气，即系呢个就系讲。 你咪拉晒先，如果真系有。如果你6000个球迷，你咪真系拉晒佢先。 唔系，可以试下咯。 即系会变咗一齐公民抗命 咯。首先第一样嘢就香港冇呢啲咁嘅法例啦，香港冇呢啲咁嘅法例，而且佢先特登踩出嚟，即系放大咗呢个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歌系几咁荒谬啫？国歌啊嘛，系咪咧？ 国歌， 你又喺度执位啲嘢啦。跟住咧，咁我就想讲咧，就系喂，阿梁孔德咧，其实系咁害怕呢、這个我被嘘呢个所谓中国国歌嘅问题咧，其实我都唔使咁惊啊。佢系咪受到咩压力咧？你系咪受到啲有啲大陆人士啊，或者中國的足協啊，他們那裡隔離呢？喂，如果是你不怕坦誠一點說啊，政治打壓來的，這些我們實撐你的，是不是？全港球迷怎麼不撐你呢？梁 Sir， 是不是？梁孔德，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有人隔離，或者有人給壓力你，因為這件事而你說出這些比較聽下去都不成理的，喂，你真的黑人不識嗎？現在什麼年代啊？上網 Google 一下就知道你的說法不成理啦，是不是？ 而且啲人響國歌嘅原因係因為中國嗰邊佢先做一個歧視海報，先係挑引香港隊先嘛。咁而家係你哋係中國隊挑引咗先，而香港人佢只不過係做一個反擊，做一個反擊嘅動作嚟響翻國歌啫嘛。 唔係，同埋如果唔係因為呢件事，點會買咁多飛啫？講翻轉頭，就係你係因為有呢個海報風波事件，所以先至啲飛去得咁即係賣曬啫。 係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啊依個足總主席嘅話，你阿梁 Sir 啦。梁孔德咧，你如果咁驚嘅話，咁你第一，我覺得你受政治打壓，你就要公開講出嚟啦。第二嘅話就係、是好似 Christine 咁講，喂，你係咪真係唔做先？喂，錢嚟嘅喎，咁多張飛，喂，大球場喎、哦，唔似6000多位嘅喎、哦，40000多位喎、哦，大佬，你係咪會唔賣先？我啊真係信啊，再講。你又試下唔買你又試下不如係咪先？到時而家已經大家在等緊啊，超多人喺度 等 緊，唔係等緊幾時開始賣飛啊？佢到而家未開始噶嘛，想去公布詳情、啊。 所以佢咪就係擔心閉門作祟，唔好賣飛咯。 但你而家冇佢其實一個講法嚟叫做回應、或者攞個立場咯，因為佢始終佢自己個立場係同佢哋 friend 噶嘛， 係 即係同大陸 friend 嚟。 即係佢係啦，佢始終唔會話 佢係咪同大陸 friend？ 我唔敢講，即、就、係、是、我最主要頭先講就係、是。如果你受到大陸的迫害，你要講出聲，係咪先？嗌唔好咁樣，係咪？ 唔係喺 marketing 上面，佢哋已經做咗啦。佢哋都有個海報回應翻，叫你係香港人一定要撐自己人啊嘛。即係佢哋海報上已經係回應咗，同埋係佢哋叫人哋嚟撐佢哋噶嘛。即係佢哋呼籲我哋要自己撐自己啊，唔好俾人睇小啊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 marketing 上面係 OK 嘅。 其實講真，咁多人走入球場噓呢一個中國國歌，係你香港足協邀請我哋嚟。 係咯， 你邀 请我哋入去嚟对抗中国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做紧嘅就系帮紧你，去回应紧你哋你梁鸿德嘅邀请噶嘛。其实事实上系 咁又唔系净系佢嘅，咁但系你呢个成个嘅，即系如果咁样讲就系话佢有啲归属咯。你我觉得唔使归属啊，你归属啲咩啫？又话我希望呢啲比赛唔好政治化，国际足协咧就最怕球赛政治化。喂，講過好多次嘅，點可能唔係政治啊？ 如果不分政治化嘅話，咁點解係分國家嚟比賽咧？ 唔係咯，佢即係你即係冇，即係由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都話你足球係最政治化嘅運動啦。如果相比起其他，係咪先？咁好，即係你作為一個足協主席咁，唔係足總主席咁，你冇理由即係唔識呢啲嘢噶嘛？即係你而家呢啲咁嘅歸屬，你覺得係咪都係一個 marketing 咧？ 我覺得 算唔算一個 marketing？ 佢一個講法叫做。佢又唔可以公開話係啦，香港球迷 做得好， 係啦，即係出風大氣咁樣，即係呢啲係我哋講嘅啫。咁佢都有個講法嘅，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因為但係問題係，就算佢而家咁樣講，佢講到話哦，如果你譬如因為係深圳對香港先噶嘛，會第一場喺九， 即係深圳嗰度， 係中國對香港會喺深圳搞先，跟住先到翻香港主場。咁如果你話哦，到時又係咁嘅話，可能會唔會之後就？閉門作賽，或者可能有少少即係話俾你聽，話你咁樣做可能有後果嘅咁樣。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呢個勢已經係勢成水火啦嘛，你阻止唔到啲人噓國歌啦，而家你冇辦法阻止佢哋嗰個憤怒同埋佢哋想噓國歌嗰個心情啊嘛。 唔係咁照睇陰謀論啲嚟講啦，咁即係話計翻時間啦，即係。在香港都在深圳作賽是先的嘛，如果香港球迷在深圳噓國歌，噓到比中國噓到比國際足協罰個閉門作賽的話，那在香港對在香港主場對回中國的話，那如果被罰那個閉門作賽，那對足總的收入來說是很大的打擊的。 如果大家在深圳，如果一些香港人走去深圳噓國歌，那你是幾震撼的。 這個我又不是很夾硬鼓吹啊，因為始終是人家主場，大佬你走過這些地獄鬼國鳩去，喂你 翻唔翻嚟， 大佬你點出去做啲咩嘢啊？係咪先？你真係唔知道你做啲咩嘢嘅喎，咁啊， 真係勇武抗 爭。咁啊，所以我又唔係話反對咁做， 真係翻大陸建設民主中國喎，而家 係喎，你又覺得啱喎？啲泛民應該就 由足球開始， 應該泛民就而家就去爭取，因為他現在足總說現在他們爭取到3200張飛在香港那邊，所以呢泛民應該現在就 泛民拖行吧，去拖埋教育協，不是 他們起碼買23張飛 反正現 在捆綁式噓國歌， 反正現在政改通過了，那他們的心裡面就一定會覺得就是說，喂現在沒有政改，沒有了你怎麼 去對抗中央， 即是你意思他們現在要拿個話語權，要爭回那個話事權， 他們要令到中央可以給到香港民主，他就是要令到中央就是要比就首先他要建設民主中國，令到中央就是整個中國都是一個民主國家，咁先至可以令到香港有民主嘛。咁既然他而家唔能夠令到香港有民主啦，咁首先他就要令到中國有民主先啦。咁佢要令中國有民主，就是先要係翻大陸建設民主中國啊嘛。咁所以他哋而家就要做嘅嘢，就是要買曬呢3200張飛先，泛民，然之後上大陸叫所有人一齊去中國國歌，咁之後答。結束一黨專政。 如果咁樣，我唔介意頒個大紫荊勳章俾佢。 係啊， 即係我覺得佢犧牲係值得。 唔係老實講，你話啲大中華交，佢哋講得建設民主中國嘅話，就唔會噓國歌噶啦。不過我好支持佢哋上去大陸高呼平反六四，高呼建設民主中國， 入去舉呢啲咯， 高呼還我李旺陽真相咁各樣，你可以講曬啲咁嘅嘢嘅。 即係啲中國人成日都話：喂，你哋唔好將政治帶入呢個足球入面。咁你哋要做嘅就係特登就要將啲政治帶入足球入面，就要特登舉啲平反六四啊、建設民主中國啊、結束一黨專政帶曬上去，咁就令到咧所有人都睇到香港人嘅聲音，令到所有人都睇到一個建設民主中國嘅聲音。 喂，不過睇嚟講真，我哋講咁耐嗱。呢、這個閉門作賽咧，我就覺得冇咩可能噶啦、就算即係你話真係假設呢個國際足協有任何微言啊，我覺得佢點都頂住嘅、香港足總點都頂住。喂，你俾我呢場啦，好難得爆滿，好難得，即係我覺得佢點都會頂，即係點都會做啊！依、這個，但係喂，如果開喂在座個位，你哋會唔會去嘅啫？ 開場 你知 你講大球場 大球場嗰場梗係啦 大大 大陸我唔會翻㗎 大陸你又唔敢翻啦 唔係我唔會翻 係啊 我點會翻唔到你都傻 好難講啊你唔會好拎著佢先 我係但我係唔會翻囉 你唔好你上個神七㗎你唔好咁老定我勸你你以為你一定翻到啊係咪先當然你唔想翻啦 我唔覺得我會翻 鬼國你唔想去踏足啦 係啊 香港嗰場咧，即係喺香港主場嗰場咧。 唔係你點都要，你要去， 要去， 一定要去 但係未必有飛喎。未必有飛， 冇飛 啊！好危險喎、啊！即係其實好多熱狗都想去喎，以我所知，好多好多熱狗都想去。咁啊，即係睇下睇下我哋有冇辦法，或者有冇可能啦，有冇恆心攞到飛。 唔係啱啱，我哋啱啱 check 啊嘛，葉柳喺八八嗰度喊，好想睇， 好想睇呢 場，好想睇，好中意幸災樂喎！如果係幸災樂喎。開心 葉柳就算喊都假喊啦，咪有用嗰啲。不過葉柳可能好氣， 唔係你又冇話人假喊， 但可能好氣個林鄭嘅。 但係琴日出嚟幫忙嘅時候，佢已經喊咁樣啦， 係咩？ 咪係 佢特首夢碎嘛， 特首 又想喊， 佢又喊， 佢諗佢 又係幾 假喎？ 唔係我哋冇入到呢張相，而家入啊！你快啲入啊！等埋你啦。唔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葉柳喊，即係未知內容啦，但係即係唔知佢講咩嚇講到喊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佢都可能係啲民主覺得冇前進啊，或者而家啲矛盾好勁啊，咁你好定對佢好傷心。 唔係佢喊就梗係落 撕裂啊嗰啲。 潛台詞就梗因話我諗住選特首，你搞到唔得選特首呢個就肯定啦。我唔使睇我都知道佢肯定係 佢衰得停得盡。 係啊， 即刻話佢潛台詞出嚟。 係潛台詞一定。 你心諗喂填不盡你自己唔想選，你自己選唔到，佢搞到我。都冇得 算。Christine 咧就有啲心理學嘅常識嘅，咁佢頭先嗰個判斷潛台詞咧，咁我就覺得有少少科學根據啦，咁樣。咁樣就大家就唔知點睇啦。咁 anyway 咧，我自己覺得阿葉柳喊其實都冇咩用嘅，只要你邊人睇佢台戲啊，即係 唔係啊？ 佢就喊 眼淚都係有啲 value 嘅。 唔係葉柳 喎，我覺得都有嘅，好難講。 扭喊你驚啦、啊！點會覺得有任何覺得戚戚而覺得葉柳呢啲咁嘅人喊你都唔驚？ 葉柳都搞到佢喊，即係周同樣講，葉柳鐵良子都搞到佢喊， 都扣2000分。 葉柳喊肯定係呢個。有陰謀， 民主最喊嘅人， 唔係肯定有陰謀開始嘅，即係你老實講，即係我都見過一啲女上司，即係好 tough 好各樣。喂，如果佢喊，肯定有危險啊！一定咧，你要好撚小心，即係我自己會有啲咁嘅經驗啦。不過 anyway 啦，咁啊，而家都9:19啦，哇！我哋第三節翻嚟再講好嗎？ 好啊， 好係咁先。